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30，禁忌25。太宗简文皇帝。咸安元年春正月，元稹诸府求救于秦。秦王兼以稹为扬州刺史，府为胶州刺史，遣五位将军武都王建、前将军张豪率部骑20000救之。大司马温遣淮南太守桓一、南顿太守桓石虔等及建豪于石桥，大破之。秦兵退屯甚城。一宣之子也。丁亥，温拔寿春，秦锦及府，并其宗族送建康，斩之。秦王兼喜关东豪杰及杂役150000户于关中，楚乌桓于平邑、北地，丁陵敌宾于新安、渑池。主因乱流移，欲还旧业者，悉听之。二月，秦以魏郡太守韦忠为青州刺史，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，舍生校尉徐成为滨州刺史，五位将军王建为豫州刺史，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，太尉司马黄甫富为荆州刺史，屯骑校尉天水江宇为凉州刺史，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，秦州刺史西县侯雅为史持节，都督秦晋梁雍州诸军事，秦州牧，吏部尚书杨安为史持节，都督益凉州诸军事，凉州刺史，复至雍州，至蒲坂，以长乐公丕为史持节，征东大将军，雍州刺史，成平老之子，统卓之子也。兼以关东出平，守令宜得人，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，补六州守令，受气沿台除政。三月壬辰，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。秦后将军金城巨难攻兰陵太守张敏子于桃山，大司马温遣兵击却之。秦西县侯雅、杨安、王统、徐成及羽林左建朱荣、杨武将军姚长率部骑70000伐求池公杨纂，代将长孙金谋士代王石义坚，世子石革之，伤邪，遂执金杀之。夏四月戊午，大赦。秦兵至鸠峡，杨纂率众50000拒之。凉州刺史弘农杨亮遣都护郭宝、卜敬率千余骑助纂，与秦兵战于峡中，纂兵大败，死者134，宝等亦没。纂收散兵遁还。西县侯雅进攻求池，杨统率五都之众降秦，纂惧，面赴出降。雅送纂于长安，以统为南秦州刺史，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，镇求池。王猛之破张天锡于扶韩也，获其将敦煌殷据及甲士5000人。秦王兼即刻杨纂，遣拒率其甲士还凉州，使著作郎梁书严复送之。因命王猛为书谕天锡曰：“喜贵先公称藩留使者，为审于强弱也。今论良土之利，则损于往时。”与大秦之德，则非二赵之匹。 而将军幡然自觉，吾乃非宗庙之福也于。以秦之威，旁镇无外，可以回弱水使东流，反江河使西注。关东既平，将移兵河右，恐非六郡市民所能抗也。刘表为汉南可保，将军为西河可全，吉凶在身，援归不远，以深算妙虑，自求多福，吾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。天夕大惧，遣使谢罪称藩，兼拜天夕使持节、都督河右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吐谷浑王毕息闻杨纂败。五月，遣使献马千匹、金银五百斤于秦。秦以毕息为安远将军、强川侯。毕息，叶延之子也，好学，仁厚无微断，三弟专字，国人患之。长史中鄂地西强羌豪也，为司马起诉云曰：三弟纵横，事出王右，积王国矣。吾二人未为元辅，岂得坐而视之？节招越望，文武并会，吾将讨焉。王之左右皆无羌子，转目一顾，立可擒也。素云请先白王。鄂帝曰：王仁而无断，白之必不从，万一事泄，吾属无类矣。事已出口，何可终辩？遂于座收三弟，杀之。毕息惊怖，自投床下。鄂帝素云屈而服之曰：臣昨梦先王斥臣云，三弟将为逆，不可不讨，故诛之耳。毕息由是发病恍惚，命世子士廉曰：吾祸及同生，何以见之于地下？国事大小，任汝治之。吾余年残命，既时而已。遂以忧足。士廉立，不饮酒游田者七年，军国之事委之将佐。中鄂帝见，以为人主当自娱乐，见微不得。士廉泣曰：孤自先世以来，以仁孝忠恕相承，先王念友爱之不忠，悲愤而亡，孤虽转业失存而已，声色犹余，其所安也？威德之见，当付之将来耳。待世子时，病伤而卒。秋七月，秦王坚如洛阳。待世子时，娶东部大人贺野干之女，有一父子，贾诩生男。代王时一间，谓之设境内，名曰设归。大司马温以粮役多寇，周氏世有威名。八月，以宁州刺史周仲孙兼粮役二州诸军事，领益州刺史。仲孙，光之子也。秦以光禄勋李衍为河州刺史、镇吴使。王蒙以陆川之功，请以邓羌为司隶。秦王坚下诏曰：司隶校尉董牧黄基，立则慎重，非所以优礼名将。光武不以立事处功臣，实贵之也。羌有廉礼之才， 朕方唯以征伐之事，北平匈奴，南荡杨越，羌之任也，私利何足以应之？其进号镇军将军，谓特进。九月，秦王坚还长安，归安元侯李衍卒于上归，简复以严子辩为河州刺史。冬十月，秦王坚如夜列于西山，寻于忘返。陵人王洛叩马谏曰：“陛下群生所系，今久猎不归，一旦患生不虞，乃太后天下何？”坚谓之罢猎还宫。王莽因进言曰：“田猎诚非吉物，王洛之言不可忘也。”坚赐洛帛百匹，拜关真左右，自是不复猎。大司马温视其才略未忘，因恤不臣之志，常抚枕叹曰：“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。”术士杜迥能知人贵贱，问问迥以禄位所至。迥曰：“明公勋革宇宙，位极人臣。”温不悦。温欲先立功和硕以收实望，还寿九锡。及方头之败，威名顿挫，即刻寿春，谓参军西超曰：“足以雪方头之耻乎？”超曰：“未也。”久之，超就温宿。中夜，谓温曰：“明公都无所虑乎？”温曰：“请欲有言耶？”超曰：“明公当天下重任，今已六十之年，败于大举，不见不世之勋，不足以振切民望。”温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超曰：“明公不为一祸之举者，无以立大威权，镇压四海。”温素有心，深以为然，遂与之定义，以弟素锦无过，而床子一屋，乃言：“弟早有伟绩，鄙人向龙、纪好、朱灵宝等参事内寝，二美人田氏、孟氏生三男，将建楚立王，轻移黄基。”密播此言于民间，时人莫能审其虚实。十一月癸卯，温自广陵将还姑熟，屯于白石。丁未，亦建康，逢楚太后，请废帝立丞相会稽王玉，并作令草呈之。太后方在佛屋烧香，内侍启云：“外有急奏。”太后出，以护侍奏数行，乃曰：“我本自以此。”至半，便止，所比一之曰：“魏王人不幸离此百忧，感念存末，心焉如歌。”即有温及百官于朝堂，费力即旷代所无，莫有识其故典者，百官振立。温意色动，不知所为。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，乃谓温曰：“公阿衡皇家，当以谤先代。”乃命取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李杜遗志定于须臾。彪之朝服当街，神采奕然，增无巨容。文武遗准， 莫不取定，朝廷以此服之。于是宣太后令，废帝为东海王，以丞相、录尚书事、会稽王玉统承皇籍，百官入太极前殿。温使都护竹遥、散骑侍郎刘亨收帝喜寿，帝着白洽单衣，步下西堂，乘独车出神武门，群臣拜辞，莫不虚膝。侍御史殿中见将兵百人卫送东海帝，温率百官据圣谕法驾迎会稽王于会稽邸。王于朝堂便服，着平金泽单衣，东向流涕，拜受喜寿。是日即皇帝位，改元。温初次中堂，分兵屯卫。温有足疾，召程昱入殿。温撰词，与陈述废立本意。帝引荐，贬泣下数十行。温惊惧，竟不能一言而出。太宰武陵王熙好习武事，为温所忌，欲废之。以事是王彪之。彪之曰：“武陵亲尊未有显罪，不可以猜嫌之间便相废喜。公建立圣明，当重讲王室与伊州同美。此大事宜更深详。”温曰：“此已成事，请勿复言。”乙卯，温表喜聚纳轻飘，熙宗金忍，元贞叛逆，事相连染，请日猜据将成乱阶，请免西官，以王归藩。从之，并免其世子宗、梁王金等官。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率所领宿卫殿中。安之虎生之地也。庚戌，尊楚太后曰崇德太后。初，因好族，大司马温使人赍书调之。好子捐不达，亦不亦温，而与武陵王西游。广州刺史禹运昔之弟也，素与温有隙。温恶因与宗强，欲去之。辛亥，使其弟密比辛蔡王晃以西堂叩头自裂。称与西子宗、著作郎殷娟、太宰长史禹倩、愿曹秀、舍人刘强、散骑常侍禹柔等谋反，帝对之流涕。温皆收复廷尉。倩、柔皆运之地也。癸丑，温杀东海王三子及其母。甲寅，御史中丞乔王虔呈温旨，请依律诛武陵王熙。诏曰：“卑婉黄达，非所忍闻，况言之哉？其更详议。”田成之孙也。乙卯，温崇表故请朱熙，辞甚酷切。帝乃赐温守诏曰：“若尽作灵常，公便宜奉行前诏。如其大运去矣，请必贤禄。”温览之，流汗变色，乃奏废熙及其三子，家属皆徙新安郡。丙辰，免辛蔡王晃为庶人，徙衡阳。殷娟、禹倩、曹秀、刘强、禹柔皆族诛。 与运引阵死。运兄东阳太守有子父，桓霍之女也，故温特赦之。与西闻难，与弟会稽参军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碑泽中。温祭诸阴雨，威势西贺。侍中谢安见温摇拜，温惊曰：“安时请何事乃尔？”安曰：“未有君拜于前，臣依于后。”戊午，大赦，增文武卫二等。即位，温如白石，上书求归姑孰。庚申，召晋温丞相、大司马如故，留京师辅政。温故辞，乃请还镇。辛酉，温自白石还姑孰。秦王坚闻温废立，谓群臣曰：“温前拜霸上，后拜方头，不能私谦自贬以谢百姓，方更废君以自悦。六十之叟举动如此，将何以自容于四海乎？”晏曰：“怒其事而作色于父，岂还温之位矣。”秦车骑大将军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坚，请改授亲衔，即辅选便宜，辄以停寝，别起一州自效。坚报曰：“朕之于卿，义则君臣，亲于骨肉，虽复桓昭之有管乐，玄德之有孔明，自谓愚之。夫人主劳于求财，益于得势，既以六州相委，则朕无东顾之忧，非所以为忧宠，乃朕自求安逸也。夫取之不易，守之亦难，苟任非其人，患生虑表，岂独朕之忧，以卿之责也。故须为台鼎而以分闪为先，请为照朕心，疏乖素望，心正似才，一素全补，似东方化洽，当滚衣西归。”乃遣侍中梁躺一夜谕旨，蒙乃事事如故。十二月，大司马温奏：“废放之人，秉之已远，不可以临离原。东海王宜依昌邑故事，驻地无郡。”太后诏曰：“始为庶人，情有不忍，可特封王。”温又奏：“可封海西县侯。”庚寅，封海西县公。温威震海内，帝虽处尊位，拱墨而已，常惧废黜。先是，荧惑守太微端门，逾越而海西废。辛卯，荧惑逆行入太微，帝甚恶之。中书侍郎西超在职，帝谓超曰：“命之修短，本所不济，故当无复近日事也。”超曰：“大司马陈温访内顾社稷，外回经略，非常之事，臣以百口保之。”即超请即省其父。帝曰：“至意尊公，国家之事遂至于此，犹吾不能以道匡位，窥探之深，言何能喻？”殷勇于产诗云：“至是痛朝威，忠臣哀主辱。 遂弃下沾巾。帝每封仪，善容止，留心典籍，凝尘满席，湛如也。虽神识恬畅，然无济世大略。谢安以为惠帝之流，但清谈差胜耳。西超以温故，朝中皆未视之。谢安常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议超，日干未得前，坦之欲去，安曰：“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也。”秦以河州刺史李辩领兴晋太守还镇扶罕，徙凉州至金城。张天锡闻秦有兼并之志，大惧，立坛于孤臧溪，行三升，率其官属遥与晋三公盟，遣从事中郎韩伯奉表送盟文，并献书于大司马温，期以明年夏会于上归。是岁，秦益州刺史王统攻陇西鲜卑，起伏思凡于渡尖山，思凡率计3万拒统于苑川，统前袭渡尖山，思凡部落50000余皆降于统，其众闻妻子已降秦，不战而溃，思凡无所归，亦一统降。秦王坚以思凡为南单于，留之长安，以思凡从叔土雷为勇士护军，抚其部众。2年春2月，秦以清河防矿为尚书左丞，征矿兄莫及清河崔城、燕国韩胤为尚书郎。北平田志、田协、杨尧为著作左郎，郝略为清河相，皆关东侍望，王蒙所见也。尧务之子也。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：“臣叔父平，焉知恶来备也，不宜复诬圣朝，愿陛下为焉录之。”坚乃出平为范阳太守，焉知诸王西部边郡。陈光曰：“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，何哉？为人除害故也。彼慕容平者，必君专政，济贤及功，余按贪虐以丧其国。国王不死，逃遁见秦。秦王坚不以为诸首，而从而宠治之，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，其失人心多矣。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，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，足于功名不遂，容身无所，犹不得其道故也。”3月戊午，遣侍中王坦之征大司马温入府，温复辞。秦王坚召关东之民学通易经，才成一义者，在所以礼送之，在官百旦以上，学不通易经，才不成一义者，罢遣还民。下4月，徙海西宫于吴县西柴里，敕吴国内史刁仪防卫，又遣御史顾允监察之，宜邪之子也。6月癸酉，秦以王猛为丞相、中书监、尚书令、太子太傅、司隶校尉、特进、常侍、持节、将军、侯如故。阳平公荣为使持节， 都督六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冀州牧。与西于苗与故青州刺史吴审之子尊聚众夜入京口城。晋陵太守卞丹于城奔趋阿。西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诸大司马温。健康震扰，内外戒严。卞丹发诸县兵2000人击西，西败必城自守。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之，求七月壬辰拔其城，擒西苗及其亲党，皆斩之。丹捆之子也。贾银帝不遇，即召大司马温入府，一日一夜发4诏，温辞不至。初，帝为会稽王，娶王庶从妹为妃，生世子道生及弟余生。道生疏躁无性，母子皆以忧废死。余三子玉、诸生、天流皆早夭。诸姬绝孕将10年，王使善相者视之，皆曰非其人。又使侍诸必应，有李陵荣者在脂房中，黑而长，工人谓之昆仑。相者惊曰：“此其人也。”王召之侍寝，生子昌明及道子。即位，立昌明为皇太子，生10年矣。以道子为琅琊王，领会稽国，以奉帝母正太妃之嗣。遗诏，大司马温以周公居舍故事。又曰：少子可服者辅之，如不可，君自取之。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，于帝前悔之。帝曰：天下倘来之运，请何所贤？坦之曰：天下轩辕之天下，陛下何得专之？帝乃使坦之改诏曰：家国事一秉大司马，如诸葛武侯、王丞相故事。是日帝崩，群臣疑惑，未敢立嗣。或曰：当须大司马处分。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：天子崩，太子戴笠，大司马何容得意？若先面咨，必反为所责。朝议乃定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崇德太后令，以帝充佑，加在梁安，令温以周公居舍故事。事已施行，王彪之曰：此异常大事，大司马必当故让，使万机停滞，积费山陵，未敢奉令，谨具封还。事遂不行。温望简闻临终善位于己，不尔便当居舍，既不负所望，审愤怨，与帝充书曰：遗诏使无一武侯王公故事耳。温疑王坦之谢安所为，心贤之，召谢安征温入府，温又辞。8月，秦丞相猛至长安，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猛辞曰：元相之重，楚父之尊，端右事繁，经目任大，总督容积出纳帝命，文武两纪俱系并官， 以一缕萧邓之贤，尚不能兼，况陈猛之无嗣。张三嗣上，秦王坚不许，曰：朕方混一四海，非卿无可为者。卿之不得此宰相，由朕不得此天下也。猛为相，兼端拱于上，百官总己于下，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。猛刚明清肃，善恶著白，放处失素，显拔优质，劝客农桑，练习军旅，官必当财，刑必当罪。由是国富兵强，战无不克，秦国大治。监斥太子弘及长乐公丕等曰：汝是王公，如是我也。阳平公荣在冀州，高选刚纪，以尚书郎房默、河间相申绍为至中别驾，清河崔弘为周从事、管纪事。荣年少，为政好新奇，贵科察。申绍硕归政，导以宽和，荣虽敬之，未能尽从。后少初为济北太守，荣屡以过失文，硕至浅让，乃自恨不用少言。荣常作善起学社为有司所究，前主簿李纂以长安自理，纂忧惧道足。荣问申绍，谁可使者？绍曰：燕尚书郎高泰，轻便有胆志，可使也。先是，丞相猛及荣屡避泰，泰不起。至是，荣谓泰曰：君子救人之急，卿不得复辞。泰乃从命。至长安，猛见之，笑曰：高子伯于今乃来，何其迟也。泰曰：罪人来就刑，何问迟速？猛曰：何谓也？泰曰：昔鲁西公以叛公发送，齐宣王以稷下垂声，今阳平公开建学宫，追踪齐鲁，未闻明诏褒美，乃更烦有司举和。明公阿衡圣朝，诚劝如此，下吏何所逃其罪乎？猛曰：是无过也。是遂得事。猛因叹曰：高子伯岂阳平所宜立乎？言于秦王坚，坚召见，悦之，问以为治之本，对曰：治本在德人，德人在神举，神举在和真，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。坚曰：可谓此简而礼薄矣。以为尚书郎，太故请还州，兼许之。九月，追尊故会稽王妃王氏曰顺皇后，尊弟母李氏为淑妃。冬十月丁卯，葬简文帝于高平陵。彭城妖人卢耸自称大道祭酒，视之者八百余家。十一月，遣弟子许龙如吴臣到海西宫门，称太后密诏，奉迎兴复。公出狱从之，那保母见而止。龙曰：大事垂节，焉用儿女子言乎？公曰： 我得罪于此，幸蒙宽宥，岂敢妄动？且太后有诏，便应官署来，何独实汝也？汝必为乱，因斥左右复之。龙聚而走。甲午，耸率众300人，陈攻广漠门，诈称海西公还，由云龙门突入殿庭，掠取武库甲帐。门下吏士骇愕，不知所为。游击将军毛安之闻难，率众直入云龙门，首自奋击。左卫将军殷康、中领军桓密入纸车门，与安之并力讨诛之，并党羽死者数百人。海西公深虑横祸，专饮酒，自声色，有子不育，时人怜之。朝廷知其安于屈辱，故不复为余。秦都督北藩诸军事、镇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朔方桓侯梁平老卒，平老在镇10余年，鲜卑匈奴淡而爱之。三吴大旱，人多饿死。